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嘢，欢迎鸳鸳回归。早晨， 多谢 四个人齐晒，我系小张张。 先至声明先，我今日好开心啊，琴日好唔开心噶。 点解啊？ 琴日少咗个啊嘛，少咗李丽蕊。 少咗边个啊？ 少咗李丽蕊咯。 哦，系咩？ 咁唔系啊，咁但系侧边有阿马伯啊嘛。 系啊， 唔系即系个开心冇平时咁开心，因为少真系少咗个。 哎呀，真系嘴甜噶啫，系啦。 点知咧？头先隔篱嘅同事嘴甜啫， 好甜先话。 不嬲系噶，你学下人啦， 哎呀，真系。 我翻嚟啦，我系小欣欣。 我都翻嚟啦，我系小欣欣。 小马， 小马哥， 好， 大家好啊，好嘢，齐晒人，齐晒张， 开个， 好挂住你哋啊， 系啊，挂住你啊。 四隻牌叫开杠， 系啊，系个四隻牌真系开杠啊，冇错。嗯， 最紧要好玩。 收到嘅温顺系湿度76%啊！呢一个星期二嘅早上，风骚运行正式开始噶啦。咁啊，鸳鸳咧就放咗一日假啦。咁其实呢个复活节假，我相信咧，你啲外游嘅节目嘅，咁啊同我哋透露下你啲外游嘅快乐情况，咁啊分享下咧。 要啦，嚟啦， 分享下你就啦。 見咗啲咩人啊？睇咗咩靚景啊？ 食咗啲咩好嘢？ 我咧就去咗海南島 啊！我知道啊，最出名就個海南雞啦， 冇錯啦，同埋咧椰 子啊， 椰子，哎，好叻啊你，全部都係椰子啊！我心諗嘅就係你哋會唔會中意咧？所以我都中 意啊！ 喂，個感覺似唔似暴吉嗰啲啊？即係嗰啲，我就係聽以前聽人講話，喂，你成日去暴吉，你一定中意海南島。我曾經聽過有人咁講，因為個氣氛個感，我真係未去過。佢話好似嘅， 係㗎，係 有啲熱帶嗰啲地方。 啲硬件其實基本上咧，如果你唔講，冇錯啦。譬如我講緊就係即係酒店啊，佢哋嗰啲即係玩啊嘅地方啊，食嘢嗰啲地方啊，其實基本上咧就真係好似阿 Michael 咁樣講，係似泰國嘅 布吉 島。 除咗佢哋係講普通話嘅，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硬件係全部都係靚㗎啦，你唔使擔心㗎啦，係啦，酒店一流。 椰樹海灘， 椰樹啦，椰林椰 水清沙幼啦， 冇錯啦， 椰子雞煲啦， 中國版馬爾代夫啦， 咁我都好開心，因為我住嗰間酒店嘅話咧，都係一啲叫温泉嘅旅館酒店，咁所以咧就係哇個景靚到爆廠，其實你每一日你一起身嘅話，你會見到一打開個窗簾嘅話，就係望住 心旷神怡啊，真係真係 你早啲起身嘅話，甚至乎你可以見到日出慢慢咁樣喺個水平線嗰度上嚟，你係咪想死？好啦，咁其實我覺得除咗話即係今次去玩之外嘅話咧，都好開心嘅，因為係出席咗有一個嘅就係眼科喺嗰邊嗰度係博鳌啊嚇。其實實際上我真真正正去嗰個地方嘅話咧，係屬於博鳌比較係正確啲嘅個地點。咁佢就係有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早嗰輪其實每一年嘅話都基本上係有嗰度有一個嘅論壇嘅。論壇完咗之後嘅話咧，佢會有一啲零星嘅唔同嘅研討會或者係交流會嘅話咧，仍然會繼續喺嗰度舉行嘅。咁我有幸能夠出席到嘅就係佢哋有眼科嘅有一個研討會以及交流會。OK 啦， 高貴收發會人 啦，因為你哋係我朋友嘛。 你有冇帶啲 notebook 啊咁樣樣去？ 去扮記者啊，或者去發言咁樣？唔需要，因為本人到咗嘅話咧，都已經真係星光熠熠。所謂叫星光熠熠嘅話，就係從事眼科 嘅 好多專業嘅人士。譬如有外國嚟嘅，可能意大利嘅醫生啦，有希臘嘅醫生啦，希臘嘅醫生啦， 個個都教授， 係啦，個個都係教授，以及嘅就係一啲即係好犀利嘅 頂尖嘅專才啦， 係啦，佢哋嘅頂尖嘅醫生啦，點解會咁樣呢？飛咗去嗰個地方嘅話，就係同當地嘅內地嘅醫生或者係從事醫科嘅一啲從業員嘅話，佢哋就係做呢一個眼科嘅最新嘅技術啦，以及就係呢啲嘅交流同埋嘅就係研討會，仲係開咗一個論壇，即係大家就係大家會見面，你會見到嘅就係其實咧，佢哋話從未試過嘅就係親身能夠見到嘅就係佢哋嘅翹楚啊，即係佢哋業界嘅翹楚啊，最 top list 嘅嗰一班人嘅話咧，平時佢哋咁講啊嚇，當然我唔識啦。咁佢就話即係佢哋就話平時即係喺書本嗰度見過呢個人嘅樣嘅啫，你明唔明啊？ 佢喺佢面前活生生都走動啊， 個感覺真係好犀利。 哇！真係拍爛手掌，跟住咧就直頭我即係一定要影相啊，一定要打卡啊咁樣。 我想問有冇現場有啲咩 simulator， 即係啲模擬咁做一次模擬手術俾大家睇咁樣㗎？ 佢哋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研討，因為你都要傾㗎嘛，即係可能有最新嘅科技或者最新嘅技術，究竟係要點樣咧咁樣？咁大家就係作一個嘅就係嗰個交流，以及嘅就係大家互相去切磋下咯。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就係成件事係 係一件事， 好 真 係開心咯！見到國內 有冇啲晚會㗎？即係著曬塔斯圖啊嗰啲㗎，夜晚 冇 人哋學術交流， 學術交流夜晚都會 認真啲啦，馬老師 輕鬆下咯，馬老師心目中 飯係有食嘅，佢哋係有去食飯嘅，但你又會見到嘅就係哇啲咁 top list 嘅一啲即係 expert 啦，或者就首先佢哋好型啦，以及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仲要係平時同埋佢真係去開緊會嘅時候，佢係兩個樣嚟噶， 係 啦，到佢真係要做曬所有嘅嘢之後嘅話咧，佢哋係會好似細路仔咁，你帶我邊度玩啊？即係我要去游水啊，我要去曬太陽啊咁樣咯，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即係嗰個感覺係台前幕後嘅話咧，你都可以喺今次你可以即係盡收眼底咯。 研討會 咩研討會啊？ 播界 係咪啊？係啊，定係你個肚係啊？ 小 便 討論下點樣可以執到小 便嘅研討會 就係咁啦。 咁 但 係你覺得自己有冇黑到啊？ 我自己冇黑到，但我覺得我自己瘦咗，係我瘦咗， 我瘦咗， 係我唔知啊。我就翻嚟嘅時候嘅話，啲磅數跌咗幾磅咯，係啊，好可能喺嗰邊即係。 太 開心乖 咗啊，係啊，食嘅嘢又會比較健康咗。 但 係 朝頭早 嘅 早餐係應該好豐富。 雖然係豐富，但係你食飽咗嘅話，你又唔會有咁多啲即係小食啊，誒譬如嗰啲你唔應該要去吸收嗰啲額外嘅卡路里。 攞份英文報紙睇啊？ 冇，唔需要， 唔需要成日扮嘢㗎。 我就喺嗰個位， 做咩要崇洋啫？馬老師， 係啊， 點解唔可以攞份中文報紙 啊？ 點 解唔可以 攞份廣東話報啊？海南島啊， 係啊。 海南島日報 就係咁樣， 算你啦。 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咯。 呢啲地方咧，真係好似可以將成個人好似洗一次乾淨咁。 我同意你講法， 即係嗰啲風景、嗰啲人物，即係所有嘢咧，係好似洗乾淨曬嗰啲俗氣或者嗰啲辛苦啊、疲累咁樣。 都市嘅煩囂啊！ 你上次我都睇啦，我睇阿阮仲陽嗰 Facebook， 我都話佢上次嗰個地酒店咧， 佢成日周圍去啦。 我睇住你嗰個酒店，我真係好羨慕啊！真係好羨慕，即係海天一色，你望出去。全部一條線咁樣嘅、那個海， 嗱，依家又咁講嘅，都要睇下個天公做唔做美嘅。我去到頭嗰幾日個天都係 真唔靚嘅， 都有太陽，但係唔係嗰只哇陽光普照咯。但我走嗰日，即係我影相嘅時候，就係陽光普照。 咪係咯，都係嘅。但我就覺得佢就有時需要，可能係講緊兩三日，你會放低你平時會做嘅嘢，或者係平時你自己嘅起居作息嘅時間咧，你打打亂佢係啊，其實咩都唔使做嘅，可能周圍喺環島你行一個圈。 沙灘車啊， 喺 沙灘坐船啊， 着住對拖鞋喎、啊、要。 咁又啊好 短褲，我覺得好正。 你啫，你啫，但係我就 咪你幾時攞假去玩兩日啦？你 都喎、啊， 一兩日其實我都係已經 夠 了， 我已經諗緊啦，係啊，我已經諗緊啦。我見到佢咁開心， 同埋暑假又嚟緊啦。 我覺得其實國內其實有好多地方係 可以 選擇㗎， 因為我啱啱 renew 咗我嘅回鄉證啦。我而家我之前嗰期我而家啱啱 renew 咗。 我仲有一樣嘢嘅就係你知唔知我係第一次坐高鐵咋？ 哦， 同埋聽講你都係第一次用內地嘅。通讯软件、 啊， 你知唔知高铁？嗱，你坐喺度就哇，好快， 好快！ 我试过有一次喺东莞有一架高铁过， 嗯、 就企喺度唔停东莞站， 佢、就 咁点啊？你有冇吹喐咗啊？ 个头发冇事， 佢应该冇事。 啲头发即刻 突然间 惹晒， 系啊，系啊。 但系嗰个感觉真 系 好 正， 冇错。咪只系觉得佢就系话，自己反而有少少大乡里嘅感觉，因为其实有好多佢哋发展得好好嘅嘢， 真系发展得好快， 你真系一日千里，系啊，即系你只可以用呢四个字嚟去形容，就真系一日千里。咁同埋我就觉得应该要多啲时间要去翻去 睇下 感受， 冇错，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点解啲人不停讲话要北上咧，食嘢啊，咩都好靚， 係有原因， 仲要食啊，住啊， 但 係 當然，我哋亦都要多啲留喺香港， 係 啦，都要留港消費。但係如果你話你都可以，即係我覺得係而家選擇多咗咯。我未必一定要飛嘅話，我可以飛東南亞，其實你可以飛國內。譬如我好似今次咁樣，我翻去嘅話，即係海南島博鰲嘅話，我得一個鐘頭啫嘛。 飛機啊， 係啊，上一上去， 你喺香港塞一塞車都唔止。 冇錯， 係啊， 你講得啱， 塞一塞車都要。 但係你有一種感覺就係你坐咗個飛機，你好似真係你去咗另外一個地方。讲 所有嘅街道啊，空气嘅味道都唔同啲。 没错，你讲嘅嘢又唔同。 有冇飞机餐食啊？ 梗系有啦，都有。 一个钟头都有， 有啊。佢都有 嘅， 佢 不過 係 個餐嘅大細咁解啫，食啲咩咁，短途都 有 嘅， 有啲嘢俾你飲。 snack 咯，你唔會有好似牛扒 咁 嗰啲咁咯。 因為我今次我坐商務啊嘛。 哇！威咧威咧，好叻啦，最叻你啊！ 激死人啊！ 好嬲啊！我又要。 好啊！ 一齊去玩啊！咦，唔覺意挑咗呢隻歌添。 Design music 啊嘛，做咩事啊你？ 可能唔系呢只，不过唔紧 要啦。大家大家开心啊！系啦，复活节假完之后咧，咪大家又要继续努力咯。嗱，今日第一日翻工啦，耶！ 期二啊，我想问大家，你知唔知二十日系之后发生咩事？四月廿二号开始。 四月廿二号之后， 全面走数。 哦，走数系啦。 好好支持啊！ 全面走数。 几好啊！ 我见到咧，喺报纸上面，即系呢个媒体上面咧，访问咗一位嘅叫做餐厅嘅主持人咧，佢就话佢好欢迎啲人攞一啲叫做自携嘅器皿。不过。原来智慧器皿会带嚟啲咩问题呢，佢唔讲我都唔知道。啊系喎，就不如返嚟讲下啦，好唔 好？好啊，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话，就早前发生的网络遭受攻击事件，董事局成立的专责小组已经完成督导调查和跟进等工作。数码港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提交调查报告。数码港话，专责小组的调查发现，数码港在内部资料保安和数据管理方面存在改善空间。数码港已经加强多项措施，持续提升各个营运层面的资讯系统保安和数据安全水平和意识，同时已经审视并且加强有关个人资料管理的措施，确保完全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定名的个人资料保障原则。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在14个试点展开，新蒲岗的新光宴会厅是其中一个试点。酒楼经理陈凤仪说，由于未有足够配套，厨余暂时只能够好像垃圾地处理。陈凤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第一日试用指定垃圾袋，同事仲适应紧。他说由于厨余回收问题仍然未处理到，只能够同以往一样将厨余和其他垃圾一起处理，希望日后做好厨余配套，但是如果回收点太远，员工亦都未必愿意将厨余运到回收点。另一个试点是位于九龙城的私人住宅城龙居。九龙城区议员吴宝强在同一个节目说，他接触过的住户都说指定袋的厚薄没问题，大家愿意参加试验。虽然日后实施或者令每个月支出增加几十元亦都可以接受。他亦都说住户希望增加厨余回收点。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说，根据年度训练计划，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陆军、空军部队今日起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联合实兵实弹演习，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精确尾滩、立体封控、联合打击能力。他说战区部队时刻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27点，升386点，总成交金额62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2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16.78升1.84，腾讯控股310.8升7蚊，盈富基金17.17升4.2，阿里巴巴71.1升8毫，美团100.1升3.3，友邦保险54.25升7，港交所232蚊升4.2，中海油18.86升7.4，恒生中国企业60.32升1.66。

冇錯啦，呢個新聞之前咧講過咧，即係四月廿二號咧就係第一個階段管制即棄嘅交餐具措施啦，所以走數走數啦嚇。咁到時咧就所有堂食外賣都會唔再提供交叉、交刀、交匙、交飲管、交嘅攪拌板同埋所有發泡膠嘅餐具。咁亦都會令到咧，即係最快受影響就係嗰啲食肆啦，或者嗰啲叫兩餸三餸飯，因為佢哋而家咧，因為根據一個接受訪問嘅叫做而家營運者咧，佢就話咧未揾到代替用品。你諗到而家四月。二号啦，未揾到 木嗰只咯。 佢话木嗰只咧，第一成本贵，餐药成本贵。第二，佢话咧个木嗰啲咧系唔知佢咁讲啦吓，不唔到汤啊，因为佢个质地问题咧系太唔够承载唔到啊，系软淋淋嘅承载唔到啊。咁同埋佢话都欢迎人啲大家咧自携一啲叫做器皿，不过佢有啲问题会出现嘅。第一，佢话试过见到咧啲叔叔嗰啲器皿咧系可能用过好多次咧， 都唔使 比较污糟唔使。咁佢都惊咧。其实我俾咗你，我不如你拎翻去食完，如果唔舒服咧， 你又话我 系啦，我哋冇谂过呢样嘢， 冇，因为我谂过， 系咪？ 我哋真系唔系业界， 系啊，嗱，系咪？ 真系我哋点会谂呢样嘢？ 我点会谂啫？ 我哋点会有啲咩事？我赖人咯， 我哋唔会唔使嘛。但系可能啲叔叔伯伯，可能佢真系用完，佢觉得 自己抹一下， 抹一下算啦。咁样，但系佢见到咦，仲有送积，或者仲有，仲好似污糟睇落去，得唔得先？佢会问系咪？你系咪真用呢个先？问咗嗰句，如果系，咁啊冇。辦法因為佢真係得呢一個。 唔係咁調翻轉咯，即係如果係即係好心啲為佢著想嘅，可唔可以不之前幫佢洗一次啊？ 哇！邊有咁多時間？ 你叫佢， 你叫佢嗱，你 同埋如果你洗完，佢做咗肚痛，佢都話最衰你洗咗啦，你都唔知道咩揀， 危險啊！ 哇！咁又話 啲水污糟啊？ 係啊！我點知你用咩水洗啊？本來我都得噶啦，你洗完之後就我肚痛啦。咁 但係問心啊，自己會唔會都真係會譬如可能你水樽，又或者就係你嗰啲餐飲嘅嘢。会唔会真系翻去真系会第一时间洗咧？我有时会唔记得噶，可能你嗰啲盒啊嗰啲咧，有时可能你就系你装 啦， 系啊， 几日啦， 你有啦已经， 我有啊，我要分享下，你 知道我咪就系想讲呢样嘢咯。 懒懒成日都。介紹我飲好多啲 protein shake 嘅嘛，哇！有時飲完嗰啲 shake 嗰啲壺咧，嗰啲樽咧，你真係飲完就袋落袋度，你係一個禮拜之後先記得。 你聞到臭臭地啦！ 我試過有一次打開。呕咗虫出嚟添 ，exactly， 所以我想讲嘅就系呢一样嘢啦。喂，唔系，即系呢一个真系大家嘅习惯嚟嘅。 所以 会唔会真系翻去第一时间就洗呢样嘢？未必会嘅，讲真。 系啊，因为我哋惯咗即弃嗰啲咧，你可能攞屋企嗰个用完，下次又再用完，咁如果真系肚痛，你话边个咧？ 系啊， 系啦。 所以唔系话净系叔叔伯伯嘅，我哋都系，我哋都系叔叔伯伯，系啦，个身叔叔地咁样，系咪啊？ 喂，仲有一个问题，佢有啲叔叔咧，嗱，佢可能真系用咗好多年。嗰啲膠兜嗰啲咁，但個體積咧比較細嘅，可能佢平時個食嘢都唔係食好多，但係你去買嗰啲嘢咧，譬如個份量係多過你嘅兜嘅，咁點咧？裝唔曬喎，點咧？ 收平啲咯， 或者 加佢張嗰啲叫咩優惠券，下次買平啲咯， 係啊，即係有啲係 總有辦法嘅， 但唔使擔心，我覺得係啊，陣痛嚟嘅啫，係啊，搞下搞下，真係陣痛嚟嘅啫，搞下搞下嘅話，你又覺得冇嘢。 同埋咧，我成日咁覺得嘅，你衰過一次，即係你食過個污糟。都合屙過一次，你下次就會提自己，我要洗乾淨。 未必嘅， 唔係我都覺得未必，我都覺得未必，人係未必係真係會有。 唔係會記，會記得一個禮拜咯， 係啦， 記得一個禮拜， 就會同自己講，係真係冇。 咁咪屙第二次咯，再 當清個腸胃咯。唔係，我覺得呢一啲嘢，你總會可以慢慢慢慢去習慣。 但我自己講一個大方向，都係要走數係， 冇錯， 係呢一個愛護地球嘅其中一樣嘢要做。 所以最緊要咧，就啲人去到。呢、這個食肆唔好怪人哋，喂做咩唔俾我啊？咁樣，即係有時咧，有啲客好惡噶嘛，唔得咁樣。喂，呢個政府規定嘅， 咁即係買定個買定啲餐具。 我正想講，就趁呢個機會，其實係咪大家都會好開心咧？嗬，因為就可以睇下靚 公仔餐具啦。 我覺得最好係乜嘢咧？去露營嗰啲餐具啊，露營嗰啲餐具咧，有冇試過見過啊？ 貴啊！ 就算如果係嘅話，你買咗幾個？係啊，你常用我又 未要啊， 馬 老師。 一嚟就買啲靚嘅，因為佢有一啲咧真係幾好嘅，譬如可能。講緊話就個 pan 個pan 咧，你係可以掹得到嘅，譬如可能又可以接埋嘅，又輕身嘅，又嗰啲咩碳纖維定唔知啲乜嘢嘅，哇好 fancy 嘅。你可以嘅就我掹咗佢出嚟嘅話咧，我就吸落去後半部分嘅話咧，可以係變叉，又可以變刀，係啦，你又可以變到就係一個匙羹咁樣，咁佢幾好喎。 其實咧，我自己嘅習慣咧，雖 我都系买多嘅，但系咧我唔中意佢用嗰啲胶刀交叉， 啊、 我觉得一个咁就断啦、 啊， 所以咧我全部唔要嘅，唔使俾我啦。咁、嗯、我翻屋企咧，嗱你买又买，你都买翻屋企噶嘛。你屋企实有筷子匙羹，点解唔用翻自己啲筷子匙羹咧、嗯？我又咁样看。 我又谂起第二个问题啦，就系、是、譬如如果我真系带餐具出街啦，咁一定会有刀喺入边噶嘛，咁、嗯、又点咧？ 咁 你有咩問題啊？ 即係如果你刀有， 即係佢覺得好似一個 警察鞋， 明嘅明嘅， 係嘛？ 唔會咁，你唔使諗咁多嘢啊嘛。 鏟刀嚟啊，唔會知 啊，好亂啊，要 咁 你下自己 啊，你咪唔好帶啦，唔好帶嗰把刀出去咯。 係啊， 係啊， 咁我腳食棒點啊？ 匙羹咯， 匙羹 係啊， 有辦法嘅， 手搣 總有辦法嘅， 幫你搣 手撕棒。 其實我覺得最好嘅咧，都係要有一個筷子啊。你唔覺得筷子係可以冇錯啦？你食面。 食意粉又 食扒都得噶， 你知你知唔好唔好好似某啲人可以扮嘢，要起美子唔使噶， 系啊， 筷子食意粉都得噶，边个唔得？食牛扒得噶，系咪先 ？O K 啊，我真系好中意，我都好开心， 期待我都 系啊，咪好咯。 见到街边咧好多嗰啲诶发泡胶嗰啲饭盒咧，我都觉得哇，点算啊？点样去 地球要帮你啃晒， 系啊， 系啊，冇错。 你知唔知东京今年系迎接最暖嘅、最热嘅三月啊？ 嗯， 三月廿八度啊，琴日。系咁，同埋 煙花開曬啊！ 係啊，提早開曬 啊！ 就係因為呢個地球越嚟越有，即係一種叫做暖化，非常規啊！ 而家都係香港四月頭。都成31度落可以去到， 系噶，大家都唔想噶，系咪啊？我其实香港啲花都系乱开噶，你冇留意啊？以前嘅话咧，其实因为呢个时候你先会见到嘅就系红色嗰啲木棉咧，但系而家已经落晒啦，系啊，冇晒啦，已经。 喂，呢轮好似唔觉有杜鹃喎，大家觉唔觉？ 杜鹃就一年四季嘅，但系其实如果你香港嘅花咧，你就会见到嘅就系一浸一浸嘅木棉之后嘅话咧，就系黄色风铃木，黄色风铃木咧一定会见到嘅，好靓嘅，就喺广播度 都有， 广播度另外嗰一边。你会见到嘅就系话佢系有几，佢净系 隔篱嗰条街， 系啦，隔篱嗰条街啫，有几棵已经好靓噶啦。 但系今年冇晒啦， 有，但系而家应该就要开完啦，开完之后咧又有另外一浸嘅唔同嘅花嘅，所以其实香港都要，如果你要赏花嘅话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地方。 美丽嘅地球一齐保护， 系啦。 Most of the time he'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Everyone grins while he gripes. 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 around in his tribes. His tiger mate is a super fine feline, just what his hindeserves. A sleek purring pussycat, 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ves.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Tiger in the rain. It's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my brain who's frightened.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活着为了什么？生活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好多年前，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对生命曾经这样描述：人生是不是真的有苦呢？是。命运有时是不是无情呢？是。在无数个近乎崩溃的夜晚，好多人都难免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既然人生咁苦，点解仲要活着呢？喺小说《活着》里面有一个说话，佢话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唔理你愿意唔愿意，过程都系要走完。生而为人，活着本身就系一种意义。喺经历过所有嘅苦难之后，依旧可以勇敢面对生活，就系最大嘅圆满。席慕容亦都曾经讲过，每一朵花只能够开一次，只能够享受一个季节嘅热烈嘅温柔嘅生命。人嘅一生又何尝唔系？从呱呱堕地到将近暮年，不过短短三万几日，还来不及感受生命就已经匆匆而过。总以为还有机会，总以为来日方长，想唔到呢个世界上所有嘅分道扬镳都埋住不起眼嘅伏笔。当你知道嘅时候，已经追悔莫及。人的一生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约好了再见，转身已经后悔无期。时光清浅，岁月如梭，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那些想讲的说话大胆去讲，想做的事大胆去做，想爱的人勇敢表白。人生一世总有一次的疯狂，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心愿，一个爱的人，一件想做的事，去奋斗，去争取，去行动。曾经听过一个说话，他说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为了碎银几两，偏偏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令父母安康，令幼子成长。而这碎银几两亦断了儿时梦想，让少年变成沧桑，压弯了脊梁，鬓满白霜，让世人愁断肠。一段说话道尽世间常态，人生无奈。好多嘢边个唔想得到呢？财富、名声、地位。但是想唔到太多嘅欲望最后都会令我哋人生觉得唔美满。正如孔子所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人生朝露，浮生如寄，凡事睇开一啲，放低心中嘅执念，就会明白生活可以好轻松。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身边嘅人。往后余生必会柳暗花明，祝大家都有个愉快的人生。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咁啊今日星期二，所以多啲 Matthew 啊表哥一样会出现嘅， 是啦是啦， 嚟咗啦， 得啦。 今 日讲嘅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几好。 唉，好多人都做啊，我有做啊， 我有做啊。Michael 有冇做啊？ 佢肯定有啦， 有 啦，有 啊。小羊羊呢个有冇做啊？经常啊，究竟系啲咩嘢咧？ 我怀疑佢啊， 系咪啊？ 即摆个咩阵对住我？ 我都怀疑你啊，呢波乜嘢啊？咁即系咩嚟啊？ 到底讲啲乜嘢咁样？十一点之后大家就会知道。 讲完都唔知讲乜，系咪？好得人惊啊！呢样嘢系咪咧？ 好啦，转头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系场两个钟嚟节目。唔好行开，一阵再见。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继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跟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跟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 表哥，表哥，表哥， 好陈人啊！先听到你话四个陈人可以打麻雀开杠， 系啊。 咁今日表哥喺度，今日杠上杠， 杠上杠嘅咩？ 有啊， 杠上杠点 杠啊？表哥，你真系中意打麻 雀，系啦， 得意，着精啊，着精啊！ 哦，你真系着精， 冲动啊，冲动啊！咁你冇麻雀运啊？你话打麻雀咧，有麻雀运，有横财运，有啲人工作咧就有工作运。你哋有冇运啊？ 有啊，有运啊，有贵人运咯，识到你咪系贵人啦。 识讲嘢 唔系点做 DJ 啊？ 注定噶嘛，你家人啊，个表哥出世嘅时候，你注定咗个贵人命啦。 啊，不过表哥，我觉得靠运咧，有时不如靠自己，因为运呢一样有虚无缥缈啊，你都唔知有定冇。咁如果你嗰排唔好彩，咪你赖个运唔好啊？系咪？唔好赖噶嘛，即系每样嘢靠自己。 但系呢一行你真系要好靠运。 啱啊！ 你觉唔觉得啊？即系你都唔系好明，有时有好多人有咁嘅样，佢都红嘅。 指住你啊！ 指 住你啊！ 马老师。 表弟靚仔嘅， 喺邊個角度？喺邊個角度啊？你話俾我聽，我都未揾到。 心機靚， 背後 係啊！你眯眼睇佢真係幾靚仔。 冇錯啦，所以咧嗱，其實講起運氣啊，種種呢種咧，其實都係我哋今日嘅話題。係 啊， 我哋嘅話題就係 命運啊！究竟有冇命？有冇運咧？ 係咪注定你咁樣你就一定係咁？點樣努力都冇用咧，扭唔轉咧，係咪咁意思啊？ 今日去探討下呢個命運，咁啊睇下讀者 Philip 嘅來信啦。 好。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 Philip 啊，我想问咧，你哋信唔信风水命理噶？我后生嗰阵时咧就睇过一个师傅，咁佢又帮我批命，话我25岁嘅时候咧会行姻缘运。诶，嗰年啊真系俾我遇到我女朋友啊，跟住咧就同佢拍拖拍到依家。之后啊，佢又话我条命去到30岁，我嘅工作上面会有突破啊。嗰一年咧，我啊真系转咗新工，职位高咗，人工仲加咗好多添啊！佢批我好多嘢，有好多嘢都应验晒。咁多位主持啊，但系咧我而家好担心啊，因为各位师傅话我35岁嘅时候会有个劫啊，系同健康问题有关噶。我今年年尾就35岁啦，我而家个心好忐忑不安啊，唔知道到时会发生啲咩嘢咧？你哋会唔会有啲咩建议俾我？我应该点样面对啊？ 好啦，今日咧风水命理呢样嘢咧，我哋用科学嘅角度去睇下佢， 用心理学嘅角度去深入佢。 表哥师傅， 我仲以为你改行添，做师傅系嘛？ 我仲试过， 应该个罗庚睇睇。 我今日做咗玄学家咯，手机出嚟攞罗盘睇下先。 嗱，我唔知大家态度咧，但有阵时咧咁啱生命之中，如果有啲嘢好似俾一啲命理师傅或者即系讲中咧，你突然之间你就会觉得好顺嘅一样。你有冇试过啊？即系如果你从来都好似冇乜点中过或者冇乜点近过你嘅生活咧，你就觉得诶唔会嘅。但有一次唔觉意咧，我试过有一年就系咁啦。生命之中有一次咧，好大嘅转向，即系好大嘅嗰次系。咁咧，我睇翻我咁，我嗰次又唔觉意，一次攞起本书睇，睇咗一个师傅啦，唔好讲边个啦。咁咧，佢讲啊，佢讲就系我今年会一个即系一个好大嘅工作上嘅转变，人生嘅转变啦。咁我突然间嗰阵时开始咧，我就有一段日子，我每一年都睇啲书，因为我突然间觉得咧。好似好准咁样样，突然之间喺嗰年开始咧，我就觉得好似系啦，即系命运系咪真系写咗嘅咧？会系即系知道嘅咧，改唔到咧？咁我当年系有少少咁样嘅情意结。 命同运会唔会系两样嘢嚟噶？合称为命运啫，命好似系呢个框架，系咪啊？你个框架就可能嘅就系都会有少少嘅 安排咗俾你啦，咁样就咁啦。 嗰啲嘅 就系 系啦，命就系你唔能够 改嘅， 系啊改嘅。喺边度出世啊？你爸爸妈妈系 妹仔命啊？ 你爸爸妈妈系边个啊？你嘅兄弟姊妹啊？呢啲你全部唔可以改噶嘛？我觉得呢条就系命咯。而运嘅话，我觉得咧就系可以改嘅。嗰样嘢嘅就系某程度上咧系掌握喺自己嘅手上嘅。例如有时你可以抉择到我行。东定系行西，我打呢一份工定系我唔打呢一份工，呢啲可能系一啲运。 系由你嘅抉择去改写，去写你。 妹仔命都可以跟一个好嘅老细或者唔好嘅老细， 睇你咪知咯。 工啊， 唔系你咁乜嘢意思？ 你咪知咯。 你乜嘢意思？ 你究竟系妹仔啊，定系主人婆啊？你自己话啦， 我系老爷， 系老爷， 老爷， 老爷，老爷， 我会咁睇嘅，即系有得可以改。 咁 Matthew 点睇啊？即系你自己细个到而家，你信唔信呢啲嘢？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试过同学三年，好似三年班嘅同学坐喺隔篱，佢拉去 professional 话：，哎，我识睇手相，俾个手相我睇，我俾个右手佢就啦，佢即刻拍落，系鬼右手啊，左男右女，冇听讲咩？俾个左手我睇， 拉咗嚟啊！ 咁啊，跟住睇完之后就话：，咦，呢条线咁短嘅，你应该卅零岁死嘅啦。 因为有条生命线， 咁我哋觉得细小学三年班卅零岁好长命，我冇所谓啦，卅零岁，咁啊点知咧？唔知咧。好咧，佢 program 咗咧，我成日覺得自己大個咗咧唔會長命。咁、我想問，如果你覺得自己唔長命咧，你嘅生活態度係點嘅咧？ 有酒今朝 係 冇錯啦， 有得玩就玩，有得食就食啦。 我都覺得 OK 㗎。係 啊， 不過驚你最後尾嗰幾年過好難過啫。 你真係使曬 你啦，真係慣曬你完全 使 中曬我條命水啦。就係到我三十零歲嘅時候咧，發覺 咦唔死嘅， 都唔死。但我相信我自己唔長命啊嘛，咁啊有幾多？细几多咧，从来都冇储钱。到我三十九岁，发觉，咦，点解肥头得面仲未死？银行我冇钱做，咁点算啊？结果就 系 我俾佢累死，冇错。我唔系惊短命，我系惊自己长命冇钱做退休咋。 我都系咁，唔使担心。 呢啲掌紋咧，真係害死好多人。而家又話咧，唔知有幾多個老婆啊，幾多歲又離婚啊？你有睇過呢啲嘢？ 有 一間一間嘅。 咁你哋咧有冇試過啊？譬如啊，啲 算命 啦、面相啦、占卜、 紫微斗數 啦、星座啦、生肖啦。 生肖啦， 你整個咩陣俾我？ 茶葉占卜都仲有啊！茶葉都有。 我依家咧年紀大咗啦，我每年都會去 嘅。去邊度啊？ 即係去黃大仙一個朋友嗰度，佢又幫我睇翻流年啊！佢話流年，然後佢坐低 食嘅喎， 流年好食啊！ 使唔使笑啊？係 啊，但有啲人唔中意噶。 佢、 啊、 一嚟佢睇我耳仔先， 係 佢話即係你個耳仔反映到你嗰一年順， 但你耳仔年年都會唔同 嘅，唔同㗎。佢話 都係嗰隻耳嚟㗎啦， 唔係佢話顏色啊、啲紋啊，即係我信佢咪、 你係咪睇錯咗啊？ 唔 係 耳仔 真係睇顏色咪睇中醫啊，中醫就會睇耳仔唔同顏色。 唔係，但我想問咁，從佢每一年你年年睇㗎嘛？ 準唔準？ 你感覺準唔準 啊？我覺得 OK 喎。 會唔會係你信佢？你 佢話你今年乜嘢啊？ 系啊，你就咁讲，你就咁讲嘅嘢啊，系嘛？ 我唔系，咁我觉得 OK 嘅，同埋其实咧，佢提你嘅嘢咧，你咪信咯，你咪听咯。例如 咁讲， 唔好游水，咁你咪唔好游水。 啊，咁你咪好俾佢牵住走咯。 系啊， 唔系我梗系都唔会写低啦 ，Michael， 我听完就算噶啦。 你话人哋叫你唔好做嘅嘢，你尽量唔好做啊嘛。Michael 咪就 系 话俾你听，如果系咁，你咪 牵住走咯。 原先嘅就话想游水，都系唔好啦。 亦都 佢冇叫你唔好跑步同唔好弹吉他， 系啦，冇错，唔好减肥。 佢话唔好唔好放过你， 系啊， 有机会就窒你。 佢系咁样啊？系咪咁同你讲啲咁嘅嘢？ 唔系。 咁你咪俾人 表哥嗱，如果我觉得人嘅做任何嘢唔做任何嘢咧，已经去到一个信咗命运而唔做与 做， 咁佢咪真系好信咯？即系佢咪好俾佢牵住走咯？ 系啊， 系啊， 你信嗰样嘢就会实现嗰样嘢。咁啊，心理学咧都有解释噶。吓， 心理学有解释？ 有啊，讲关于啊体相啊，啲命运啊，嗰啲咩嚟嘅咧？咁啊，杨洋有冇睇下个其中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冇错啦，呢个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咧，中文叫做自我实现预言啦。咁其实一开始咧，就一位美国嘅社会学家咧 ，Robert King Merton 咧，第一次就用到呢个 term 嘅。咁其实嘅意思咧，就系讲一种咧，无论你觉得系啱定系唔啱嘅信念或者期望咧，但系最终都会导致咧呢一个期望。结果是会发生的。咁简单啲嚟讲咧，就即系呢个现象咧，就系指咧某一个人，就好似阿马老师咁啦。最初咧抱有某一个期望，但系呢个期望咧，最终又真系影响呢个具体嘅行动，令到成件事嘅结果咧又符合翻当初嘅期望嘅。咁所以就强化咗呢一个belief 啦。咁所以就令到呢一个人咧更加相信啊，原先呢个期望咧系真系会有噶。 例如话佢话佢唔可以游水，咁佢会点啊？就真系成年唔去游水啦。 嗱，譬如 let's say 啊，譬如我唔好讲马老师啊，譬如可能大家都知，譬如有啲人咧会话，哦，成日都觉得自己咧识唔到女仔，拍唔到拖嘅。咁如果佢成日都有呢个思想，咁可能佢啲行为上面令到佢真系好唔敢同女仔倾偈啊，又唔敢去系自卑啊，唔敢踏出一步啦。咁所以呢一个 走咗呢条路， 就令到佢真系识唔到女仔，拍唔到拖。之后佢就话啦，嗱，你睇下。我都话我条命系真系识唔到女仔噶啦，冇桃花运噶啦，就系咁样咯。 同 Murphy's Law 啊，因为 Murphy's Law 咧有少少似咧，譬如举例，你好惊跌咗嗰个银包咁啊，你成日揞住佢，即系落唔落摸下佢，点知摸得多咧就真系会跌咗。咁你嗱，我都话会跌噶啦，咁样 实现咗你所想。 系啦， 最有个实验好经典咧，就系有个教授安排啲学生咧去间学校，话同啲老师讲话，呢班小朋友咧同佢做个 IQ test 啊，佢全部都系资优噶。咁你睇下，上咗一个学期之后咧，佢啲咩表现？咁一个学期之后咧，啲学生啲老师话：，哇，大赞啲学生不得了，话上堂又专心啦，成绩又好啦。咁第二个学期咧，又派另一班学生，那个教授就讲呢班学生咧，IQ 比较弱啲嘅，要俾心机教嘅。结果第二个学期咧，啲老师话：，系 好 难 教啊， 话上堂又唔专心，又冇礼貌。咁呢教授就讲话，其实上学期同下学期咧， 系一样， 冇一个学生系资优。你都冇一班學生係 IQ 比較低， 但佢先入為主， 全部都 average。你諗啲咩嘢，你就實現咗嗰樣嘢咯。 係啊， 你覺得係資優嘅話，你叻喎，於是你俾到專注你啊， 好 嘅 機 會你 啊， 叫啲學生覺得啊，你老師錫我啊，我俾心機啲，實現咗你所諗嘅嘢咯。 不過都係㗎，其實人哋講嘅嘢咧，你真係會信咯，係咪？人哋會覺得你就問咩啊？其實你素顏都幾靚啊，咁你就聽下嘅話，你覺得就話係咯。跟住咧，你就會發覺就其實我唔化妝都 OK 啊 ，OK 啊，信心翻翻嚟啊， 係啊，就會信心翻。 其实是一种感觉嚟嘅啫嘛， 系啊，人哋赞你嘅话，你啲啱听嘅说话，你特别会觉得嘅就系、是、啊，都好实现，好容易会实现到咯。 但调翻转唔好嘅咧，我哋摆上心咧，亦都要小心。我听个故事咧都好可悲嘅，就系咩咧？就系有个学生，佢细个时候咧，爸爸妈妈同佢睇相，咁啊，师傅就批佢啊，可能十几岁就离开啦。佢屋企咧个负担嚟嘅，咁点知呢个学生大个咗咧，考会考咧，佢未放榜，佢。了结了自己生命，咁佢写遗书就我细个嘅时候咧，话佢到几多岁，我今年咁多岁，话读唔到上去噶啦，咁结果咧离开咗啦。咁爸爸妈妈睇到个遗书咧，好后悔。结果放榜嗰日咧，佢啲成绩咧系能够升上去噶。咁但系你见到就啊，呢个悲剧就系你深信啲咩嘢，你真系实现咗佢，咁呢个就一个悲剧嘅发生。 哇，真系可惜啊！ 好可惜咯。 咁如果系嘅话，我哋会面对呢啲情况嘅时候，我哋应该系要点样？ 系啦， 系咪啊？ 其实重点咧，究竟？唔系话嗰样嘢批你系啱唔啱，我都冇办法证实。重点就系我点样看待呢样嘢咯，我点样积极回。 回應呢樣嘢咯。頭先阿飛條講話啊，嚟幾年話佢咩會多病痛啊，小心身體，即係 擔心咯。 我咪小心照顧自己身體 咯。其實小心身體應該嘅， 飲食咯， 係 但就唔好話相信啊，唔好嘅嘢發生就一定係發生。如果令到你消極，令到你唔好健康咁生活嘅咧，咁呢個就唔可取啦。 即是話，如果係面對一啲嚟緊嘅逆境，或者係一啲唔開心嘅嘢，係咪啊？預計會發生嘅呢啲咁樣事嘅時候嘅話，你就應該係要積極咁回應。 冇錯啦， 係啦，咁就已經係 OK 嘅。 冇錯，你有冇發覺咧？咩時候咧？你會睇上特別多啊？啲人 唔信咯， 冇信啦， 唔信嘅時候， 信 有啦，衰嘅時候 啦， 順境嘅時候邊會睇 啊？決定唔到啲嘢嘅時候咯， 係啊，所以正正就係當你低潮嘅時候咧，你更加要信自己，我點樣去改變自己嘅命運，唔係俾自己啊上天見到咗我係咁樣咁咧，就俾自己坐以待斃，咁就唔積極就唔理想嘅。咁我哋而家就翻嚟講啊，咁究竟命運係咪可以改變嘅咧？ 留恋，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 梁计将，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好，上昼时间11:29，29度气温，相对湿度75%。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数码港资料外泄事故调查报告，话数码港未有采取足够和有效措施保障资讯系统安全，亦都未有及时根据保留资料政策删除已经到保存期限的资料。公署认为数码港未有采取切实可行步骤确保涉事个人资料受保障和不受被获准许或者意外的查阅和处理等，以及确保资料保存时间不超过使用资料实际所需时间，违反相关规定。私隐专员已经向数码港送达执行通知，指示纠正违反事项，又建议公司设立个人资料私隐管理系统，并且委任保障资料主任适时对系统进行风险评估，以及适时删除个人资料，防止类似违规再次发生。数码港去年向公署通报电脑系统和档案伺服器被垃圾软件攻击和恶意加密，事故导致超过13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报告一宗人类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患者目前症状轻微。这个是美国发现的第二宗人类感染病例。患者住在德州，接触过怀疑感染 H5N1 禽流感病毒的乳牛，目前已经被隔离，现在唯一病征是双眼发炎，正是接受治疗。疾控中心说，维持禽流感对公众健康风险较低的评估。美国农业部上星期报告说，在堪萨斯州和德州的病牛身上采集的牛奶样本检测出禽流感病毒，但是认为全国牛奶供应仍然安全，因为受污染的牛奶会被销毁，而牛奶出售之前需要经过巴士德消毒法，过程足以杀死流感等细菌和病毒。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星期日在南部达吉斯坦瓦解一个恐怖组织，又说这个恐怖组织的成员和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有关联。联邦安全局说，在达吉斯坦的反恐行动中一共拉了4恐怖组织成员，他们都是外国国籍，涉嫌直接参与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并且向恐袭案的枪手提供资金和武器。联邦安全局发放的片段又显示，其中一个被捕疑犯说，他们正是计划在达吉斯坦卡斯皮斯克市发动另一宗袭击。莫斯科市郊音乐厅恐袭案发生在上个月22日，一共造成144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当局之前说已经拉了11涉案人士，包括4塔吉克籍枪手，而第10被捕疑犯已经提堂，法庭下令将他拘留到5月22日等候审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3点，升411点，总成交金额8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6.66升1.72，腾讯控股310.6升6.8，盈富基金17.19升4.4，美团100.6升3.8，阿里巴巴71元升7.5，友邦保险53.65升1.1，恒生中国企业60.38升1.72，中海油18.94升8.2。南方恒生科技3.48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1.74，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8，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9,881点，升78点。港金报21,040元，升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52.7美元，卖出2,25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荃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啦。重复一次，荃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夜晚六点，坚尼地道近合和中心由双线双程行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新田地街都有紧急维修，介乎碧街同埋窝打路道之间嘅慢线封闭，同时窝打路道去九龙城方向，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嘅慢线亦都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屯门龙门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仍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岸， 张曼芝 头由现实幻象之间逃离破碎绝望的心 Stella and drink my whiskey I cry alone and feel so tipsy。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哇，正！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 命运， 命运， 表哥想同你分享咧，就系啲心理学家咧点样去解释一啲风水命理。咁啊，先啊，表弟讲咗一个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啦，咁另一个咧叫 fora effect， 叫佛水效应。意思即系咩咧？就话咧，原来好多时候咧，啲占卜命理咧讲啲描述咧，通常咧都系好笼统噶， 冇能量， 冇能量嘅。系啊， 你 话 佢啱又得，话佢唔啱又得， 系啊。所以咧，就好似人一直对号入座，我哋会 selective attention， 拣啲似自己咧就信以为真，之后觉得就好准啦。 或者拣啲啱听嗰啲啦， 系啦，啱听啦，舒服噶啦。咁所以咧 ，Fora 有个实验咧，咁做咧就系叫翻啲大学生做啲人格测验，咁啊填啲问卷之后咧就去做啲个人化分析。就話你屬於 A 型性格、B 型性格，結果啲人話：哇，好準啊！有 80% 以上咧係講得係好準噶，但係其實全部嘅分析個個都一樣。 哦，即係其實個個都一樣嘅，佢即係自己揀咗啲啱自己就 fit 咗落去。 但個個分析完全一樣，但係你發覺原來其實就係你自己 selective 嚟揀，覺得似自己嘅咯。所以啲描述其實個個都啱。 即係話你有善解人意， 係咯，我係善解人意啊。 係啊，真係啱聽嘛，讚你咪得咯。哦，於是話我哋四個一齊去做嘅呢一個咁樣嘅人格分析，到最後尾就出嚟嘅啫，個個都係善解人意啦，又靚仔啦，心地又善良啦， 你遇到 好幽默感啦。 有 優點啦， 跟住問翻呢四個人， 準 唔 準 啊？ 準啊，準啊，準啊， 準啊 ，80% 啱啊！ 但係亦都冇可能四個人都一樣噶嘛，即係話其實自己揀自己想聽嘅聽咯。 所以呢個叫 confirmation bias， 我哋自己會揀啲自己信啱聽嘅，就覺得似自己嘅係要啱嘅，真嘅。我選擇相信自己想信嘅嘢。 係，可以分享下我有幾多有次咧，去都係有啲師傅去算命啦。之後咧，佢我聽完之後咧，我係好想喺佢面前笑出嚟。佢就話：你條命咧，我算過噶啦，你一定要好努力、好努力先至會成功。咁我覺得咁都啱嘅，咁努力先會成功嘅，係咪？你邊努力？咁你唔努力啊，成功你俾呢個成功我都唔稀罕啦，係嘛？ 你都要努力過先。你要做多啲運動，你就會健康噶啦。 嗱，我同你講啦， 你做啲瞓身咧就會好噶啦。 你哋唔瞓，你哋唔瞓覺，你哋會眼瞓噶，唔食嘢會肚餓噶。李麗蕊，我講你個電話號碼出嚟㗎，係咪八個信號字㗎？ 好準啊！ 好準啊！ 犀利啊！乜乜都知嘅。 誒，咁我哋拆開有少少玩個遊戲啊！你試下 邊， 心入邊揀個數字 ，OK， 一至九， 揀咗， 揀咗啦 ，OK。你將呢個數字咧去乘四啦， 嗯， 乘咗， 乘咗四啦，然後咧將呢個數字咧，你諗下，誒。死啦！ 唔记得咗， 成咗成，哎呀， 系咪相加相减？ 成九啊，应该唔好意思啊。 哦，即系成九。 头先我心目中嗰个数字 再成九， 成九。你头先一至九，你拣嗰时成九先啦。 好， 成九。 由头你哥， 系由头你哥， 拣咗数字， 拣咗数字， 拣咗数字，好，成九， 得，拣咗。 啊，系咩咧？死啦！我唔记得咗添呢个数字，唔紧要，下次再玩。 呢个系咩？命运嚟噶， 命运注定， 注定再玩。我下次同你玩呢个游戏，呢个系 好 好游戏， 好 邪。 你越想记越记唔到，一个十年之后你会记得。 唔使嘅，唔使嘅。 唔紧要，咁啊玩你一样嘢啦，就系我想问大家，有啲咩占卜命理嘅嘢你听过嘅？譬如手掌啦、掌纹啦，仲有啲咩？ 我乜都试过。 哇， 系啊， 即系 扶机 试过咩？ 扶机 都。但我想问，咧 ，Sarah， 如果你咩都试过咧，其实你系你会系抱住乜嘢态度嘅咧？即系你会用一个我睇下你准唔准，定系你会先入为主，已经信咗先去睇嘅咧？譬如嗰样嘢，如果你唔信嘅，例如符机，因为符机唔系普通人会睇嘅，我相信。你而家有个有所为为，你而家有个原因，你先会睇。你系抱住咩心态噶？ 符机唔系我问，系因为嘅嗰阵时候咧，去过嗰啲咩打照啊？唔知不突然之间见到、哇，人山人海，一堆人咁样咧，就围住有一个人，咁跟住佢就话，佢唔知咩上身啊，我已经唔记得咩啦。佢就话佢而家喺度扶紧机咯，佢好得人惊噶。你见到佢有啲人去问佢嘢嘅，系咪啊？跟住佢又唔知点样 推你沙噶嘛？我问过一次啊， 系啊， 但我就有所为而为，我嗰次有原因嘅。 你有原因？ 你系点样嗰次？ 我系嗰次都只不过系咁啱识共济会，我冇就系唔系我问咯，就系问其他人喺度问佢，冇嗰人问到喊晒嘅。 会噶嗱， 问到喊晒噶。 如果 hit 中咧系会喊嘅，我嗰次咧 喊边个喊啊？系嗰人喊。 问嗰个人，系啦，个扶机师傅讲嗰啲嘢俾佢听。 因為我都係客家嚟嘅。 哦，但係知唔知佢問咩？知唔知佢問咩啊？ 好似係問一個過身嘅一個 我又係， 又係啊！ 嗱，咁咧嗰陣時我爸爸啱過身啦。咁咧我就走去問扶機，我唔記得邊個介紹嘅。總之就不如你問下啦咁樣樣。咁其實我心態就抱住試下啦咁樣。我又冇話信，又冇話唔信嘅咁樣。咁啊，即係用個扶機問我爸爸而家點啦咁樣。咁佢答覆咧就係咁樣嘅。我好好啊！你同媽咪講，我哋緣分盡噶啦，唔好再掛住我。嗱，但係其實你係咁諗，個個都識講噶啦，呢番説話係咪？係 啊，佢走咗啦嘛。 係啊， 但係如果嗰個扶機話俾你聽咧，你真係會安心。 咁跟住我就話俾媽咪聽，佢就喊到不得了。緣分盡啦，叫個好自己繼續生活啦咁樣。本來只係好普通安慰説話嚟啫嘛，其實你任何人都識講。 佢又係類似係啲咁樣嘅嘢咯，你放咗四個家 族，但係親屬就會覺得好準咯，同埋會喊到死喎。 唔係，佢又話咁嘅，佢又好似話有一啲嘢咧問到佢嘅話咧，就係譬如可能咁講啊，就係我要平時咧就戴隻玉戒指喺第四隻手指嘅咁，即係嗰啲咁嘅嘢，佢又話佢好似佢知喎，咁所以佢就 make sure 就係究竟佢扶機問緊嗰個人嘅話係咪就係已經往生嗰個親人咧？就話啊，鐵定佢係啦，咁就問咗佢啲，都係類似呢啲嘅咋，即係究竟你下邊好唔好啊？咁嗰啲， 覺得好唔好啊？咁樣係啊，咁所以真係唔知道， 信則有， 不 信 則 無， 有真嘅。 咁咧，我試下咧有個神父喎，咧就出名咧咩咧就係無論任何風水命理咧，佢都好熟嘅喎，無論面相啊、手相啊、紫微斗數啦， 神父唔係唔信呢啲嘢， 冇錯啦。有記者就訪問佢啦，啊點解神父你係一個天主教神父，點解你會熟習一啲咁多呢啲風水命理？ 佢熟 嘅， 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 嗰只話係熟嘅喎，跟住佢話咧，你覺得佢真係好迷信咩？記者問佢，佢話咧，佢答得好喎。佢話如果我唔了解嗰樣嘢，我就去迷信，呢個先係真正嘅迷信啊。咁個記者問啊，咁你點樣睇中國人講呢啲風水命理嘅嘢啊？ 信唔信 啊？咁佢話其實呢啲係民間咁多年累積落嚟嘅啲統計學，呢啲風水學。咁下一句説話咧就精勁啦。佢話咧，其實真正嘅風水咧，唔係改變出邊環境所有嘅嘢啊，而係真正要改變啊，係你嘅心。佢話一切不離你嘅心田。如果你嘅心入邊咧好似一間屋，你入邊啲屋嘅家私點樣擺咧，就好似你嘅內在嘅價值觀。你個好嘅價值觀擺得好嘅話，你條命咪好咯。調翻轉，你心屬不正，你出邊解擺幾多陣咩都好啦，你條命都唔會好嘅。我覺得啊，都好有智慧，就係我哋嘅心係點嘅咧。咁我咧好耐以前咧，我搬屋。咁我个朋友个姐姐咧系专门研究啲风水啦，咁佢姐姐好高斗嘅，就话唔同人睇嘅，但系知道系我搬屋咧，系话我要主动去帮阿 Matthew 睇一睇间屋，咁我唔系好信噶嘛，听完之后话嗱呢度摆盆水咧，你就会风生水起嘅咁嘅嘢，咁我听完之后算冇摆过盆水嘅，咁我有一次话佢话啊点解 Matthew 咧会拣嗰日搬屋嘅，嗰日系吉日嚟噶。跟住我朋友就講啦，嘿 Matthew 揀嗰日點解？因為嗰係 weekday 啊，佢唔想揀禮拜六禮拜搬屋，因為如果禮拜六禮拜搬屋嘅話咧，會麻煩到人啊啲 lift。等於揀嗰日子咧，就係唔好麻煩到人嘅。 唔關跟唔跟日事嘅。係 啊， 跟 住咁啱得咁。 佢就話咧，就係、是、你心地好，你揀嗰日吉日。 即係佢以為你揀吉日。 我想帶出係啊，其實我唔係揀吉日啊，就或者你個心善嘅咧，你揀嗰日都係好日。其實去到最尾， 因為你唔想麻煩 人。你心善嘅話咧，其實你唔使揀咁多嘢，條命就會好。 你就係想話你條命好？ 暫時咧， 嗰日好，嗰日好， 佢想話心善， 心善就 最緊要心善，知唔知啊？馬超嚟要心善， 你都可以噶心善，你睇下你而家 做咩要咁？係 啊，妒忌人， 喂，我講兩個故事，呢個真人真事話。有一次咧，你有冇聽過啲人話咧？住咗道門咧，唔好對住走廊，點解啊？即係打開道門， 通財疏財 啊嘛，係 啊，啲風啊，啲風啊，吹埋嚟啊！挡住又唔好嘛，咁话说有一次咧，就系学校咧有个同事啦，就搬咗间房，咁咧就啱啱对住走廊嘅，佢哋信风水话咧，唔好啊，对冲啊，啲风入出嚟咧就唔好，咁我同个同事分享，咁我想，如果你介意嘅话，其实我唔信呢啲嘢，唔紧要啦，我嚟调啦，咁啊睇紧同我调，好啊，我调啦，咁啊调咗之后，结果冇几耐，呢个人调呢个位嘅同事咧升咗职，做咗更高级嘅。位置嗰人就话吓，点解会咁嘅咧？就系佢唔信咯，你心地好咯，帮人挡咯，结果冲一冲，阵一阵， 升咗职， 升咗职， 同个位冇关嘅，系同个人有关 啫。系啊，即系你自己。 係咯，你自己好在意呢樣嘢，人哋唔在意，結果人哋嘅風水仲更加好。咁你見到就係、是，好多時候就係其實你個心更加緊要過你出邊點樣搞啲嘢咯。係 啊， 咁啊，最尾想問你啦，嗱，佢嘅風水 咧，你諗翻你頭先嗰樣名名， 我諗到啦喎。好，你提出好，最多兩句啦，就翻嚟玩個遊戲。嗱，你唔準講嘅，你唔準講嘅，你唔準講嘅嗱，每人聽準都要揀一至九，揀個數字， 揀咗， 揀咗未？ 揀咗， 你將呢個數字咧乘九，好俾人睇到啊！如果你乘咗九之后咧，譬如系双位数嘅，你将个位数加十位数，譬如佢系十二嘅话，你一加 知道 系 OK、嗯。好啦，乘加咗之后咧，你将呢个数减五啊， 知道 知道。 好啦，咁如果个数字咧系一嘅咧，代表 A； 二代表 B； 三代表 C； 四代表 D。五代表 E 如是者啦，揾唔到个英文字母？ 揾到 OK。咁你想帮我谂下咧，有咩国家？佢嘅英文字母第一個字係以呢個英文字母開頭嘅，譬如舉例係譬如 B 係 Britain 咯 ，A Australia， 你揾到個國家係呢個英文字母開頭。 揾到， 揾到。 OK， 咁呢個國家嘅算法咧，最尾嘅英文字母係咩？唔好講出嚟。 知道， 知道。 OK， 咁呢個字母咧有咩動物係以呢個字母開頭嘅？有咩動物？好啦，呢、這个动物嘅英文算法呢最尾嘅英文字母系乜嘢？ 怪得你唔记得啦，咁复杂。 系啦， 好啦，你拣到呢最后英文字母呢有冇咩颜色系呢个英文字母开头 嘅？有啊， 好， 颜色系有英文字母开头嘅。 英文字母最尾系啦，系有咩颜色？譬如P 咪 pink 咯， 知道 B brown 啊， 有嘅。 OK， 好啦，我想问大家合埋双眼啦，你脑海入边呢有冇见到系丹麦？有个橙色嘅 kangaroo 跳嚟跳去， 有啊，完全系呢几样嘢。 一模一样嘅， 完全系 啊，惊唔惊啊？ 完全 系啊， 完全 系 啊， 完全系啊， 完全系啊， 你系咪啊？ 系啊， 完全系 啊， 惊 啊， 惊 kangaroo 啊， 惊啊 ，kangaroo。 真系准啊！ 点解嘅？ 因为我识风水命理， 因为你识睇我个心啊，心咩咩， 全部都系 啊， 全部 睇穿咗我。 最初我谂，最初谂动物，我就谂有咩系咩 K 咧，即刻谂住 kangaroo 啦。 好啦， 咁 O 系橙色 啦，开估啦，就系所有数字咧乘咗九之后咧，佢个位数加十位数咧都系等于九噶啦。 系嘅咩？ 系啊，就算一 但 系 九，但系点解会谂 九 种动物同埋 四咯？咁四咧定系 D 啦？D 咧，其實算外國人都好啦。呢講 D 咧， 一定 Denmark 都係 Denmark 嘅啫。 但我想問下Dr. Matthew， 一乘九咁點算咧？ 嚇， 一乘九 咁 一乘 九 九 咯，就個位數咯。 就講 就係 啦， 一乘九咯，九九減唔係四咯。 即點都係呢個答案。 係啊，點呢個答案？大多數除咗一個變化咩 Denmark 咧，有啲人好叻嘅 K 咧，唔係諗 kangaroo， 佢諗 kitten 咯，貓仔咯。咁就跳出呢個熟數之外，佢俾我估計唔到啦。 好衰啊！搞到你嘅心卜卜。 呢啲系咪所謂我哋成日講嘅讀心術啊？ 讀心 有啲人咪就係玩嗰啲好似魔術師咁樣嘅讀心術嘅。 咁你估下啲嘢，其實就係有啲嘢已經鋪排咗，你轉變咗，你應該方向咁樣諗噶啦。 係啊，好，我今晚試下。 試下先，咁你不如臨尾仲有一個練習啦， 好啊， 關於縮數嘅嘢。 好啊， 好合埋聲咧，聽呢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咧，都係真人真事嚟噶。咁系关于明朝嘅明朝时代咧，有个人啊叫做袁学海啊。咁佢细个时咧，爸爸过身，咁佢妈妈就同佢讲话：啊，俾你去学医啦，可以济世为怀。咁十几岁嘅时候咧，有一次佢遇到一个红颜白发嘅一个老人家，叫孔老先生。咁孔先生咧，佢系好熟悉铁板神算嘅，以前咧叫黄极素书。咁啊，佢就同佢睇相。佢同袁学海讲话：你唔应该去求医啊，唔好学医啦，你去考科举啦。第时咧，你会升到好高级。第时咧，你会去到几多岁批佢咧？五十三岁，你就会无疾而终，冇仔女，但系会升到好高官噶。咁袁学海听到之后咧，就信啦。于是佢就考科举，结果应验咗孔先生所讲。去到某个岁数，佢升到边个级？去到某个岁数咧，升到贡身。某个岁数咧，佢真系升到去县长啦，喺四川度做。咁有一日，佢游山玩水，咁啊喺南京嘅一个栖霞山度咧， 遇到云谷禅师，咁两个对住打坐，坐足三日三夜。咁云谷禅师就觉得啊，呢、這个人真系叻啦，坐足三日三夜，就话佢你真系非凡人啊，咁有定力。咁袁海就同呢个师傅讲话：，哦，系啊，因为命中所有都注定，我个人变得无忧无虑，所以好容易入定咯。咁文国禅师听完之后，佢就笑一笑：，唉，我以为你咩非凡人，点知你系凡夫一个。咁啊，袁海开始激动啦。大师点解咁样讲啦？以前有个批命师傅话我几多岁几多岁升到咩官，全部准噶，唔通呢啲唔系命因，唔系命数嚟嘅咩？跟住呢个禅师就讲啦，一切福田皆在方寸，所有嘢都系你嘅心，你一念，同埋你记住啊，你选择活喺呢个俗数之内，你唔系凡夫，咁系啲咩嘢啊？佢话凡系啲俗数，只系阴阳嘅数理，只有凡夫先系活喺俗数之内，俾佢规管嘅啫。所有大善同埋大恶嘅人。都是跳出俗数之外，你甘愿活在俗数之内，你不是凡夫，那是什么？跟着师父跟他讲话，你试试每一日在个功国格度写低每日做的善，每日的恶，你每日都用心去行善的话，你条命就不同了。结果袁学海每日都用心去改善自己，自己性格有什么不足的，每日很努力去改善。结果几年之后，他升的职位已经超出了之前孔老先生所批的。到五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有几个仔仔了。孔老先生曾经说他五十三岁无疾而终，结果他有几个儿子。最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了，叫袁了凡。了的意思就是了却凡尘俗事。最后写了一部书叫了凡四分，将四个分会俾个仔仔讲，所有命所有嘅运，其实都系你掌握之中。如果你信嘅话，你今日想改变啲咩呢？ 家好，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咩啊？ 西班牙牙学院。 Hola, hola, bienvenidos. ¿Cómo estás? ¿Cómo estás? Bien. Soy Miguel. Hola, Miguel. Oh, ¿y tú? ¿Ah? ¿Y tú? Yo soy Billy. ¿Y tú? Soy. Carlos. Hola, Carlos. Soy Brian. Hola, Brian. Soy Sarah. Hola, okay. 西班牙牙学院开始啦。 Yeah, 今日我哋搞乜嘢呢？ 今日我哋繼續講天氣啊， 好啊， 有啲天氣成日都變啊， 係啊，不似預期啊， 係啊， 咪咯、你做咩？ 一日四季都經歷到啊！ 一日里面系啊，而家真系好夸张啊！ 系 啊，所以最难咩系着衫啊？有时你都唔知带定唔带定啲厚衫啊！带咗热，唔带咧，一黄昏一起风咧就哇，乜原来咁？ 我呢两日带遮又冇落雨啊！ 系啊 ，Billy Sir， 如果系咧，系咪讲紧嘅都系嗰啲冷啊、热 啊、 系 啊、落雨 啊？ 天啊 我哋讲咗啲天气先啦， 好 啊、第一次就讲着咩衫啊，定点样系啊？ 好。 第一要識講，上次講咗啲噶啦，咁我聽到阿 九龍 阿馬老師阿九龍，係啊講得好好啊，所以我覺得係咯要 你就咪讚佢嘅，邊條 上你咁小氣啦、 啊，上下九龍好好嘅，我香港點睇啊？ 係啊， 新界點睇啊？ 新界 錯 過係啊， 我新界早嚟㗎，係 咯，我仲係邊界人添啊？ 係啊，新界北區啊， 好嚟啦喎！ 嗱咁 OK 好嗱，我哋好快咁 review 上次啊， 係 好。 上次我哋话calor 即系热嘛， 热 系啦 ，calor 咁如果你话热咧，即系天气热咧，咁你就话 hace calor， hace calor 系啦 ，hace calor， calor calor， hoy hace mucho calor， hace mucho calor， hace mucho calor， 系啦，今日非常热， 系啦，咁 mucho 即系好，即系加重，系啦，系啦 ，hace mucho calor， 咁如果少少热咧，即系唔系好热，系少少 ，hace poco calor， poco， 系啦 ，poco calor， 嗱 ，poco 咧就 poco 阿罗啊 ，poco 唔系 poco， poco 阿罗， 唔系唔系唔系 ，poco poco。Calor， 不過 calor， 不過係咪即係少少啊？係 啊，少少， 係咪可以形容好多嘢都得㗎？ 唔係唔係，其實咧 ，poco 咧係即係唔夠多。如果你話少少咧，你係要加個 un 嘅，係 un poco， un poco calor， 即係 a little bit 咁啊 ，un poco 係啦 ，un poco calor，un poco calor， 係啦係啦， 好。 即係如果你話 hace poco calor， 即係話唔夠熱。 但我想问，其实形容热咧，你唔系净系揾嚟形容天气嘅，你咪咁嘅意思啊 ，Michael？ 系 啦， 系啊， 你话 galore 就 系 热啦嘛，咁我 系 形容天气啦。咁我话碗汤好热嘅话，我可唔可以用 mucho galore 咁样 啊？你饮完觉得好热就 系 啊， 但系 不过如果你话碗汤热咧，我哋就用翻caliente， caliente 系咯，就咁样咯，系啊， 系啦系啦，咁就唔系用 ace 啦。就是 Esta Caliente。 我如果覺得那個人令到我很興呢， 興就不是熱啦 、哦、那種興 是嬲那種啊， 那種我們就不是用 Calor 了，我們就叫Furioso Furioso Furioso Furious 是 啦是啦， 即是嬲， 是 啦 是啦是 啦，好 Calor 就是 天氣熱， 是啦，我想中文先會說用温度來說那個人的激動， 都是的，都是的，真的很興啊， 很興，是啦是啦， 我即係其實西班牙係冇嘅，係咪？ 唔係啲人會嬲，不過唔會用， 但 係 唔會用天氣嗰個形容，即係用熱嚟去形容。係 啦 係 啦， 明白。 好。 Calor 之後 ，Calor 好，咁接就 Frio。 Frio 凍啦， 係啦。 Frio Frio Frio 係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即係天氣好凍咁，你咪 Hace Frio Hace Frio。 九龙啲音好 pronunciation 好 铿锵， 你唔好迷恋佢啲发音啦，你唔好迷恋啦 ，OK 啊，正常嘅系啊，好 有啲性感啊，搞到我鼻咧个鼻开始流啲 鼻血出嚟系咪？ 唔系鼻涕鼻涕。 反應即係邊個搶埋個資質，邊都有啲感應嘅。 係啊，係啊，你都係啦，會愛上佢嘅。 Frio 流鼻涕 ，OK， 好 Frio。 咁如果好凍就 Ase Mucho Frio。 Ase Mucho Frio。 其實我就係講 mucho frio 得唔得啊？ 得， 係啊， 可以嘅， 係咯，都明㗎啦，係嘛？ 係啊， 即係講緊天氣。 表達咗個天氣。 OK， 好， 好，跟住 熱啦，凍啦，跟住咧。 跟住第三個係 fresco， fresco 代表咩啊？ 就呢個就舒服， 哦，即係非常好啦， 非常好， 又唔會凍又唔會熱， 係啦係啦， 但 fresco 係咪淨係講 temperature 㗎？即係譬如我覺得我坐喺 sofa 好舒服，就唔可以咁樣講㗎。 唔同啦，嗰個嚇，呢個 fresco 係其實係講 氣候。 氣候啊，或者新鮮啊嗰種， 好涼爽啊， 好涼爽啊，係啦係啦。如果你話坐喺 sofa 咧，咁我哋嗰啲就叫做乾毛度。 哦， 乾毛 呢個係咪真係 fresh 啊？唔係唔同啊嘛，即係 fresh 啦，係咪？ 係啊， 哦 ，fresh 個。 OK， 好啦，呢一個就係。 如果你喺係啊，如果你喺之前加個 re 咧 ，refresh 個 ，refresh 個，即係 refreshment， 即係嗰啲飲品啊， 飲品 refresh 個，哇真係。 舒服， 好，好，跟住下一个就系 viento， viento， viento， viento， viento， 即系 几好啊！无端端加入嘅话，跟住佢突然之间好似好劲 ，viento， viento， 我哋估啊，睇下先啊，热啦，冻，大风， 大风，系啦。 啱， 真系啊， 系嗱系风啫，未去到大风啊。如果大风就 windy， 唔错， 即系意思系， 系啦系啦 ，as a wind。 Hace viento， 唔系 ，hace viento， 系 hace viento， 咁如果你话好大风咪 ，hace mucho viento。 哦，呢个就系有风系咪 ？viento 系咪有风？ 有风， 有风。 啊哈 ，OK。 系啊，所以阿马老师头先一 viento， 我啲头发 viento， 佢成日都系咁噶啦， 吹咗一边。 系啊，好 viento， 好 系啊， 跟住 下 一 个 就 好湿。 系，阿 Sir， 叫 咩得？ 叫咩得？ 叫咩得？ 因为你后边你查咗啲嘢嘅。 唔系，因为 打错咗。 乌梅多咧，乌梅多系个adjective 嚟嘅。 系， 而家呢个系一个 noun 嚟嘅。 阿 Sir， 乌梅得， 乌梅得， 系啦， 真系湿。 乌梅得， 乌梅得 ，OK， 系啦。 如果我想将两样嘢讲埋一齐咧，就系佢又湿又热，即系哇好湿热啊咁样。咁我应该要点讲？ 阿 Sir， calor y húmedo， humedad， humedad。系啦系啦，但你加个 e 啦，有个 n 啦 ，humeda， 而且 n 系嘛， 系啦， 有冇连讲几样噶？ 可以 又湿又热又风，但系都令你好舒服啊！ 嗱，呢个咧， 你试下讲啦，系噶， 好啊， 唔系呢个啊，你试先， 系啊，你试下， 我讲一次先，中文咧，等下先，讲个中文，譬如今日又湿又热又大风，但系令你好舒服。 阿 Sir， humeda， viento， frio， 啊唔系喎。 加 咯 啊！加咯，咁舒服咧？講咗。 Fresco，Fresco， 太難讀啦，讀唔到啊！ 頭先咧，嗱，我哋話二嘅，二即係 and 啊 ，and 乜 ？and 乜 ？and 乜？不過阿 Brian 啱啱提咗個不過， 另外一個不過， 不過 係啦，不過即係 but 啊 ，but 咁 but Spanish 我就叫 pero。嗰個二咧係咪即係 and 啦？咁即係用咩可以形容任何嘢？譬如話我同馬老師就。马老师 ，Miguel 二 ，Carlos， 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 哦， 好似 N 咯，吓，好似 二，点串啊？ 点串啊？系 一个 Y 字， 哦， 系啊， 呢个最容易呢个， 哦， 二系啦 ，OK， 二 Y 字读二 系啦， 系咯，嗬，好奇怪系咪？如果你就咁写出嚟嘅话，我会读 Y 咯，系咪？我唔会读二啊 ，Y 系啊 ，Y。 系 ，OK，and 嗱 咁不就 pero 啊 ，pero 系啦， 所以你话好点讲啊？好湿不过好舒服咁啊， 好湿但系好舒服啊， 即系咁讲啊 ，hace humedad pero，hace fresco， 系啦， 老师不点算啊？不。 Pero 點算 ？Pero 點算啊 ？Pero 係啦，係啦 ，Pero 好，好啦，嗱咁頭先嗰扎啦，如果你唔講嘅，你唔講阿 Sir， 你講嘅， 咁啊，即係話超，即將個嗰個誒點講？嗰個天氣 情感升華， 係啦係啦係啦。譬如你話 get galore 咁啊， 即係如果譬如阿 Sir galore 就係今日熱啦，但係如果 get galore，get galore 咁啊，即係哇好熱啊， 熱死啊 ，get galore 哦， 係啦，熱到頂唔順， 熱到唔 care 係咪？咩係 care 啊？ 老師啊，你話佢啦 ，care 你冇嘅你，你冇嘅就你擔心啊，冇 care 你唔屙嘅，係 啊，你唔屙嘅。好嚟啦 ，care 噶咯 ，get galore 系啦，咁啊 get frio，get frio，get frio，get frio 系啦 ，get fresco， 哇，好舒服 ，get fresco，get fresco， 如果 get viento 就哇，好大风 ，get viento，get viento 啊，咁 get 未得就 get 未 得， 湿得好 ，get 未得， 潮湿得好好唔舒服咁啊， 系 ，OK， 好啦，嗱， 呢 个 系啊， 哦 ，care，OK，care，care 定 care，care，care，care，OK。 好 啦，咁如果你话俾人哋听，我觉得热， 嗯， 我觉得热啊，就系 唔系一样嘅咩？我觉得热同你觉得热都系一样嘛。 个天气热同我觉得热嘛，就可能个天气 即系我体感觉得热，但系未必真系热嘅，只系我觉得热啫。 系啦，咁我哋 Spanish 就唔系话我觉得嘅，系话我有， 嗯，我有， 我有热， 我有热， 系啦， 呢个感觉 系啦，有热嘅感觉，所以就我哋话 Dingo。 Dingo Galore，Dingo Galore，Dingo 就 Dingo 就系我有 ，E N G O 嗰个系咪？ 系啦系啦 ，Dingo Galore，Galore，Dingo Galore， 即系我好热， 我有系咯，我好热， 我有呢个热嘅感觉。 系啦，咁如果我好热咪 Dingo mucho Galore，Dingo mucho Galore，OK，Dingo Frio，Dingo Frio， 系啊 ，Dingo Frio 即系我 冻 冻， 系啦 ，Dingo Frio。 咁可唔可以话我好舒服啊？即系 Dingo Frisco。 如果 fresco 咧，就你话你唔会话我有舒服咯，你话我好舒服。 系啊，我舒服。 咁我就会话estoy fresco。 哦 ，estoy fresco。 Yes，estoy fresco。 estoy fresco。 系啦。 Dingo 好舒服， 好舒服。 啊哈 ，OK。 estoy fresco。 系啦。 estoy fresco。 嗱，咁呢个 estoy， 因为。Fresco 可以是 noun， 可以是 adjective， 如果你話 estoy fresco 咧，咁 fresco 其實嗰個係noun 嚟嘅，即係我而家係咁嘅 situation， 嗯，都係一樣噶嘛，係咪？係啦 ，fresco 你可以係 adjective， 又可以係 noun， 係咪？ 係啦， 知道。 好嗱，咁頭先你哋講嗰啲話，即係加好多嘢講埋一齊啊， 係 嚇，咁其實我就想同你哋玩個遊戲， 係係好， 驚你啊嚟 嚟嚟 嚟啊嚟啊嗱。嗱記唔記得我哋上次講過四季啊？嗱咁啊 ，primavera 係 春天， 春天係啦 ，primavera。 primavera。 verano。 verano 夏天。 夏天係啦。otoño。 otoño 秋 天。 秋天。 係。 invierno。 invierno 冬天。 冬天。好啦，嗱咁我哋試下點樣形容 primavera 啦，用頭先。 Primavera，sorry， 我哋玩遊戲之前學多幾個生詞先啦。好好嗱，咁下邊啦，下邊我哋有一個寫住 está lloviendo，está lloviendo， 係啦， 係代表咩啊？ 呢個咩？ 呢個係 你估下，係一個天氣現象嚟嘅，今日冇嘅， 落雨 係啦， 落雨係 啦，你嚟啊， 撞噶嘛 ，lloviendo， 落雨， 落雨 係 ，está lloviendo，está lloviendo，lloviendo， 係啦， 嗯，落雨，仲有咧？ 下一個就 está húmedo，húmedo，húmedo， 好潮濕， 好潮濕，係啦， 咦，潮潮可以叫 húmedo 喎， 係喎。 乌 梅 道， 乌梅道，我哋 有 个 电台嘅主持朋友系叫潮潮啊。 如果佢两个潮，两个潮嘅话，乌梅道 系湿 嘅， 乌梅道 系咪？ 所以真系叫佢湿 潮湿啊嘛。 咁 样 你 ，OK， 好，下一个。 我咪叫佢湿湿。 骚扰我上堂啦， 你醒啦，你醒啦，你醒啦咩？你醒啦。 我都唔记得咗佢喺度。 咪就系咯，好食。 所以上次就 人哋学紧嘢，你喺度搞搞。 好啊，咁你 好，等下估下一个，你话咩？ 下一个咩？ 系嗱，咁如果你话舒服，你可以。你都可以話 está fresco， 係 está fresco。 嗱頭先你話 estoy fresco， 即係我舒服嘅。如果你話 está fresco， 你就話即係嗰個 天氣 好舒服。 嗯 ，está fresco，está fresco。 好，到 下 一個啦。 估啫，咁巴閉。 好， 係啊，下一個讀啊， 下一個 係咩？ 嘿，你啦， 咩事啊你？ 佢 讀 第一H A Y 咧，就係、是。I 即系有， 嗯， 系啦。咁 I niebla， niebla， 你一估套论，你估咩 niebla？ 系啊 ，niebla 点解？ 天气嚟噶， 系啊，天气嚟噶。你咁知啊？你上紧咩台啊？ 最近都有嘅，最近都好多。 行雷 都有，有。 行雷闪 电，唔系 ，OK， 系仲。 未識 又加多個， 係啊，又加一個。 I 呢一排有㗎，有風落雨潮濕， 大霧， 大霧，啱啦。 真係啊， 係啊， 有霧， 有霧，係啦 ，I niebla， 啊 哈 ，I niebla， 係， 好 ，I niebla，I niebla，I niebla，I niebla，I niebla， 好，嗱，咁頭先阿馬老師講嗰個 I。Tormenta， 哎 ，tormenta， 好啦 ，tormenta 即系 ，tormenta，storm， 打风， 打风， 唔系打风，唔系打风，即系大雨， 暴雨， 暴雨， 系啦，狂风暴雨， 系 咪 ？storm 啊嘛， 系啦 ，OK，ai tormenta， 我想问西班牙有冇台风噶？ 有。 有啊， 有有有， 系咪都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有个风，即系个名嘅风姐个名噶？ 有有有有。 咁佢哋会叫做咩名噶？ 会叫做咩？你话嗰个风叫咩名？ 系啊， 嗰啲 风嚟嘅啫。哦，榴莲而家已经系集结系咩咁样？即 系 佢 有 名， 有个 given name 噶嘛？ 有嘅有嘅。嗱嗱，我哋先讲香港嗰个名啊。 好。 嗱，就系啱啱你哋见到嗰个啦。I地风 ，I 地风， 地风， 台风， 台 风， 嗱，地风， 地风， 地风咧就系我哋香港叫嗰个啦，即系英文台风啦吓。嗱，咁如果喺如果讲美洲嗰边啦，美洲通常佢哋就叫做hurricane 噶嘛， 系啊 系 啊，冇错。 咁 hurricane Spanish 我就叫 hurricane， hurricane 系啦 ，hurricane，hurricane，hurricane， 所以佢哋嗰边就唔会话地风乜地风乜，佢话 hurricane 乜嘢 ，hurricane 乜嘢 ，hurricane，OK。 咁佢哋有啲咩名嘅？有冇好似我哋咁样要将嗰啲台风命名噶？又或者 佢哋其实系跟翻北美洲嗰边咯，佢就好似用紧人名 咁啊，女仔名啊嘛，系咪乜 Katrina？Sarah is coming。 佢哋话 Katrina 系最 系 啊，劲噶嘛，佢有啲名 系 劲噶， 系 啊， 其实都系嗰啲嘅，系啊，因为全部都系喺嗰边大西洋嗰边嗰啲， 知道。 乌拉根， 好啦， 嗱，咁而家知道晒呢啲字啊，咁我哋就可以。 我想快啲玩遊戲，我哋剩翻三分鐘啫。 係，好，我哋形容下。 好 ，primavera 啊 ，primavera 可以點樣講咧 ？Está húmedo。 Está húmedo。 Está fresco。 Fresco。點會 fresco 啊 ？Fresco 啊， 有風 都 有風， 有風 係啦。可以話 un poco viento 咯 ，un poco viento。 Fresco 系啊 ，Fresco 唔 Fresco， 春天真 潮潮湿湿咁样， 系啊，秋天先舒服嘅啫嘛。 我觉得 Fresco， 但系而家全球暖化都可以用嘅 ，Primavera 春天都可以 Acerca Lor 噶 ，Acerca Lor 系啊， 咁啊，即系得咩都得啦， 系啊， 香港个 Primavera 开始有啲怪， 系嘅，而家 系啊， 我 觉得系啊， 冇落雪啫， 好短 啊， 春天，夏天好似好快嚟咗， 系啊，夹埋一齐咁样好似， 系咯，嗱咁夏天啦 ，Verano， 我哋点样讲咧 ？Che calor！ 好热好热， 听歌噶咯， 艾迪风， 艾迪风， 嗯，冇错，艾迪风， 艾多拉曼达， 艾多拉曼达， 艾斯达罗落雨系咩？ 艾斯达罗 边 度？ 边 度？ 罗边度？ 啊，又边度？ 系啊，因为夏天经常落雨嘅。 OK， 好， 秋天， 秋天啦， 系。 抽啲 fresco， fresco 咯， 系 啊 ，biendo， biendo 咯，因为有大风啊嘛，系咪？ 系啊， 系咯，落雨好少嘅，冇台风咯，系咯，呢两个咯，好舒服噶，我觉得秋天系 一年最舒服嘅季， 冇错，但系好短 ，esta fresco，esta fresco。 嗱，如果你话好舒服咧，你都可以除咗 get fresco 啦，你可以话 muy fresco，muy fresco， 即系 berry 嘛，咁啊 ，esta muy。 Está muy fresco。 好，好快讲埋冬天啦， 好，冬天 系冬天嘅咧，就系 friendo，friendo，friendo，friendo， 系啦，冻啦，大风啦，仲有系 mucho viento， 系咯。 我想问有个 está seco 啊 ，seco，está seco， 即系干咯， 嗯。 Estar seco 係乾啊 ，OK。係 啦 ，Estar seco， 嗯， 即係 Estar seco 啊 ，Estar seco， 知道知道。 仲有一個呢個嗱，香港冇嘅，希望都唔會有啊。 落雪 係啦，嗱 ，Estar nevando，Estar nevando， 即係落緊雪 啦。 哦，明白曬，好啦，一年四季都講曬啦，咁啊，多謝曬 Billy 陳， 多謝 Billy 陳 ，Muchas gracias，Hasta la próxim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在十四个试点展开。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曾经到试点之一的三毛大厦了解，仍然有居民不清楚安排，亦都有居民反映政府上门派指定垃圾袋的时候不在屋企，而未有收到指定袋。施丽珊希望当局增加厨余回收点和延长服务时间，方便翻夜班的人士。另外有失明的听众致电节目说，担心日后未能够分辨指定垃圾袋和一般胶袋，亦都难以处理厨余问题。住所附近的厨余回收机有很多人排队用，但是需要手机扫二维码，他担心未能够应付，希望政府为失明人士登记，可不可以安排上门协助收集厨余。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里话，根据年度训练计划，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陆军、空军部队今日起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联合实兵实弹演习，检验战区部队快速机动、精确尾滩、立体风控、联合打击能力。他说战区部队时刻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色列议会通过法律允许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临时关闭在以色列营运的外国电视频道之后，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将会立即采取行动关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营运。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形容半岛电视台是恐怖分子频道，将不会再在以色列播放。他打算根据新法律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这个频道的活动。根据这项新法律，以色列政府可以关闭外国电视频道的营运45日，并且可以延长。以巴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政府多次批评半岛电视台偏袒哈马斯和煽动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1点，升390点，总成交金额89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8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1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16.74升8，腾讯控股309.8升6蚊，盈富基金17.17升4.2，美团100.7升3.9，阿里巴巴71蚊升7.5，友邦保险53.65升1，恒生中国企业60.36升7，南方恒生科技3.48升4升8.2。

片段人间，门内门外，下集。 哇，呢支澳洲白酒加埋呢支83年嘅红酒，哇！一阵加埋爹哋整嗰个避风塘炒蟹咧，绝配啊，好有味道，好一月清晒呢一箱好嘢。 边个白埋道门啊？有冇人啊？哎呀，咁点啦？哎呀，打个电话俾阿娟先啊！ 喂呀，早啊，帮我攞罐鲍鱼俾我啦！ 哇，老婆，做咩今日咁高兴？整罐靓鲍鱼俾爹哋叹啊！嗱，呢罐啦。 哎呀，老豆中意食啊嘛！哎，唔系呢罐啊，你攞埋边红色最细嗰罐啊？ 呢罐 系啊， 哇，好渣啫，啲鲍鱼又细粒， 得啦。 喂，老婆，你电话响啊？ 哎呀，老豆打嚟啊，黐鬼线噶，喺屋企都打。 喂，系咪有急事揾你啊？接电话啦。 哎呀，佢梗系又唔觉意啊，揩到个电话掣啦，阵先啦。 OK， 喂，嗱，我哋今晚饮咩酒好啊？ 你是但攞支黐黐地嘅，呀，老豆又唔识得饮嘅，一阵间咪嘥咗呢啲靓酒啊！ 唔好咁讲啦，老豆煮得咁辛苦，同佢嗒翻杯靓酒都会应该噶。 哎呀！做乜鬼呀、啊、呀老豆打俾我咁烦架。 喂你去睇下佢咩事啦，我驚佢唔識用啲炉啊，快啲去睇下佢啦。 哎呀做啲咁多嘢咁样我服侍佢呀、啊。咦、哎、呀。 阿娟。阿娟你喺边呀，好辛苦啊。打俾豪仔先。我个电话呢。老婆你做咩啊，唔好带我走住啊，我仲要凑孙，我要煮嘢俾佢哋食噶。你走啦，我唔想走住啊。 老豆啊开门啊，喂老豆啊你，哎呀你咩事啊，你应下我，你唔好吓我啊。喂阿祖啊，快啲过嚟睇下老豆啦，走。 咩事啊？ 哎、老豆啊，厨房唔知发生咩事啊，我叫佢又唔应、啊，里面你睇几大油烟啊，我听佢晕咗啊，咁啊大件事、 哦， 你快啲救佢、啊、 等我嚟，等我嚟， 快啲救佢啊！ 咦喂，道门顶住开唔到、 啊，咁点算啊？ 报警，即刻报警。 啊、不过哎呀，你快啲开道门先，你救佢出嚟 先、 啊。 OK， 我试下撞开道门先啊。 老豆啊，唔使惊啊。 啊啊、老婆，我真系好大力踢开佢，好唔好啊？ 是但啦，快啲啦，老弟，我咩事？我为你市民啊 ！OK， 好，爹哋唔使惊，我入嚟啦吓。 喂，家姐。你有冇搞错啊？你明知老豆晕咗喺厨房，你仲叫姐夫大力踢到门？你知唔知而家老豆点啊？医生话佢个头受到撞击啊！ 喂， 我同你讲啊， 咩啊？ 有咩事你负责啊？你负责啊！ 豪仔啊，你唔好乱噏嘢啊吓！如果唔系呢一早啊走咗去嘅话，老豆会有事。你第一时间可以救佢啊嘛！再讲啊，系你姐夫踢到门啊，先会撞亲老豆个头噶咋？有咩啊？都系你姐夫负责，关咩事啊？ 家姐啊！你点会咁样讲嘢噶？有咩发生咗就赖落人哋度，而家赖埋姐夫，你真系好离谱你份人。 嗱，你好啦吓，你唔系咁样同家姐讲嘢啊？话晒我都系你家姐啊！你唔好 咁 过分啊！我话你听， 一日最衰都系你，有乜理由叫老豆闩埋厨到厨房门嘅？你真系好过分啊！你 喂，我问过佢噶噃，我同佢讲啊，就系话佢煮嘢咁大油烟啊，系佢自己话要闩翻个厨房门噶噃。 你估我唔知咩？佢惊你话佢煮嘢食啲油烟味，整到你嗰啲地毡啊！一定系咁啦，你估我唔知啊？ 我冇咁讲。 喂，医院嚟噶，你就唔好咁嘈啦。一阵爹哋醒咗听到就唔好啦。 我嘈乜嘢啊？ 系嘈啊！得豪仔佢嘈先嘅咋，佢乱咁噏 冇 谓啊！ 一日最衰都系你啊！明知老豆呢排已经唔舒服，成日都话头痛噶啦，仲要叫佢帮你吓买呢样买嗰样，一日最衰都系你啊！你系佢女嚟噶！ 你讲咩话嚟？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有咩翻去先讲，豪仔俾面姐夫好唔好？ 我去厕所啊， 停车场等。老婆啊！头先呢要问攞联络人嘅电话、哦、我写咗你嘅电话你记住啊三字头嗰啲电话打嚟呢可能是医院打嚟你记住听啊知唔知啊 阿祖 啊有冇搞错啊你点会留我嘅电话俾医院㗎系留啊都系留豪仔嘅电话啦我真系俾你激死啊我讲少句你都唔得嘅你真系乱嚟啊你 豪仔要返工啊嘛 喂你铺话法啦即是说我不用上班好得闲了吧我够要凑个 Ringo, 返学啊放学啊那你估我真的好得闲啊我日日坐在家探世界啊 不是这样意思那万一我说万一就吓爹地有什么事你第一时间知道嘛。 我是外嫁女来的豪仔是个仔来的梗是他负责啦为什会要我做家姐的咩的离晒谱 喂喂喂你又去哪啊 我火遮眼啊我要去厕所洗个面得唔得老公啊点算呢四日咯老豆仲未好清醒啊我好驚啊我。 唉家姐啊我今朝睇过老豆啊佢好似唔好认得我咁啊希望佢快啲好返啦。家姐啊我呢几日呢要返上广州做嘢啊你帮我得闲有时间就去医院睇阿爸啦好唔好 唔好啊我都好忙㗎讲明㗎嘛轮住去睇佢嘛你边日去唔该你自己去返啊。 家姐啊你真係帮帮手啦我下个月头要返上上海做嘢啊我去三日就返㗎啦我真係唔该你呢段时间你帮手去医院睇阿爸啦。 豪仔啊我下个月头呢都要同阿 Ringo 去云南嗰度参加交流团啊我都唔得闲去睇老豆啊。 老婆 吓 唔听你讲话同阿 Ringo 去云南交流嘅。 咪咁多事。 喂係係呀係呀係呀我係呀。哦真係㗎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OK 噶，我而家可唔可以即刻过嚟医院睇下佢啊？啊，好啊，好啊，啊，唔该晒你啊，唔该晒，好，拜拜，拜拜。啊，真系好咯，老豆终于醒翻啦。 喂， 喂，家姐啊， 吓， 我啱啱先喺医院睇完老豆啊，佢终于醒咗啦，个感觉都几精神下噶。 真噶？讲啊！ 佢话咧，佢想我哋听日就去医院探佢。 哦哦。 仲有佢话咧，佢好想食你话嗰只粉红色车厘子啊！佢话佢未食过，想你买俾佢啊！ 切，我都系求其买嘅啫嘛！哎呀，边个买得一样啦？你买啦！ 哎呀，唔好啦，家姐，我嗰边冇得买啊！嗱，最多咁样啦，你帮手买，我俾翻钱你好唔好？ 哦， 你买啊！ 哦， 记住啊！ 嗱，你讲噶吓，你话俾翻钱我噶。 系啦系啦。 哎呀，我讲笑啫嘛，得啦，听我买。 记住啊，记住啊。 老豆，我同豪仔嚟睇你啊！ 系啊，哎呀，你哋嚟晒， 老豆 系啊系啊， 认唔认得我哋噶？ 傻仔，我点会唔认得你？乱急无为 啊！系啊系啊，老豆啊，阿豪仔话咧想食士多啤梨，我买咗俾你啦。 真系噶？ 吓， 哎呀，好啊，我咁大个啦，我真系未食过粉红色嘅啤梨。 系啊，老豆，唔系啤梨啊，系士多啤梨。 哦，士多， 等我嚟攞去洗下佢啊。 洗咗啦。 好啊， 好甜噶，你试下 吓。啊，我听老人中心嗰个阿威讲咧。原来粉红色的士多啤梨是甜啲嘅，红色嘅， 冇粉红色嘅咩？ 系、啊，我明明见到有噶，喂家姐，嗰啲粉红色嘅士多啤梨咧？ 今次嗰啲粉红色嗰啲又唔知点解，唔系好甜咯。 哎、 老豆啊，你试下呢啲一样嘅啫、嗯，甜啊，你试下啦。 好好，豪仔啊， 吓、 啊，哎呀，有啲肚空空啊，不如你帮我买碗米粉嘛，好唔好？ 唔系啊，你唔系头先先食完饭啫咩？ 得啦得啦，食多少少有乜所谓啫？帮我买啊，唔该啊。 好啦好啦好啦。 真系好味，好甜啊！成世人都冇食过咁好味，真系、 啊。老豆啊，你中意啊，好啦、嗯，我下次一定会买啲粉红色嘅俾你嘅吓。 得啦，有乜所谓？食过就已经系噶啦。嗱，不过有样嘢咧，我真系唔系好放心。 嗯。 唉，你记住啦，第日我百年归老。你帮我睇实阿豪仔啊！ 哎呀，啊、老豆，你唔好讲呢啲嘢啦，得噶啦，得噶啦，佢咁大个人都识得照顾自己噶啦，系咪啊？哎呀，唔妥，如果唔系嘅话，你挺黑米咩？ 好 吓、啊， 你哋多啲见下面，饮茶、食饭咩都好啦吓。虽然你哋一家一主，但系如果我走咗，我唔想投家散啊！你明唔明啊？你应承我好唔好？ 是但啦， 是咩但啊？老豆 cut 你个头啊！ 哎呀， 你做家 姐辛苦你啦吓，咁你而家睇住细佬噶啦，好彩你嫁得好，但系你要控制下啲脾气啊！阿祖好难得噶，你睇好个老公，凑好个仔，知唔知啊？阿爸嘅心事嚟嘅， 知啦，冇咁长气咯。 啊，你翻去帮我喺枕头底攞我本红宝仔同埋嗰个图章。你帮我攞翻屋企保存，知唔知啊？ 你俾我做咩啫？你自己保管啦。 好啦，交俾你，你又帮我保存佢啦。 咁你又唔俾阿豪仔帮你代住佢？ 衰仔未定性啊嘛，你做家姐嘅，咪帮下佢咯。两者大梗系你帮我，我帮你噶啦。一家人唔好成日嗌交啊，唔好狗咬狗骨啊。你知唔知啊？ 老豆啊！我同阿豪仔如果系狗仔狗咬狗骨嘅话，咁你系乜嘢啊？ 唉，你把嘴好啊吓，叻啊！我系咩冇所谓，只要你哋好好地过，我就安乐晒啦。 哎呀，老豆啊，你放心啦，我咩都应承你啦吓，系啦，放心啦，放心啦吓。嗰日我同阿豪仔行出医院门口。护士即刻打电话嚟，话老豆唔得啦，要我哋即刻翻转头。我同豪仔赶翻去，然后已经听唔到老豆讲任何一句说话。灵堂上，我放咗几样老豆生前最中意食嘅嘢。包括阿祖第一次整嘅炒辣蟹，仲有两盒粉红色嘅士多啤梨。 家姐啊，啲士多啤梨一定好甜嘅。 你点知啊？ 你望下，阿姐嘢喺度系咁嬲住啲士多啤梨。我讲真佢先。 唔好啊，老豆，对唔住。你再生的时候我始终都没买给你吃。现在对不住啊老豆。 豪仔啊、 嗯、 下个星期呢仔夫整大闸蟹他叫你过来吃饭啊你得不得闲啊 唉不要了这炮都是做我不理了。 又不理 家 姐我今年中秋咧，应该都冇时间啦，我唔翻过嚟食饭啦吓。 老豆临终嘅时候讲过，如果相亲不在，做兄弟姊妹嘅唔再联络，咁头家就散噶啦。我依家得翻一个细佬， 我真系唔想冇咗个细佬，冇咗个家。 咦，猴仔，好耐冇见，快入嚟入嚟。 姐夫，家姐。 猴仔啊，你快啲摆低啲嘢啦，快啲入嚟帮我。 点啊？ 你记唔记得啊？老豆炆鸭咧，我想问一下你，佢有冇落冰糖同埋腐竹噶？有冇啊？ 问我 系啊， 我净系记得佢整羊肉啊，先落嗰只喂就落呢支咯，落呢支炆鸭佢嗰个老抽啊嘛，系嘛？ 喂喂喂，使唔使我入嚟帮手啊？ 唔使啊，你出去坐啦。 我攞咗佢一支柱侯酱过嚟，系老豆用开噶。嗱，家姐试下咯。 柱侯酱又点样可以整炆鸭咧？ 唔知啊，我都话唔识咯，咁试下咯。 加几多水先？ 喂，个味好似唔系老豆嗰只味嚟噶。 咁即系点？ 我食唔食得噶？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意。Oh family，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灵魂愿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多失意。同一杯一吸，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尽自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让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